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周二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，说一说恋人之间的事儿吧，说说你无意间发现的爱人的秘密。 哎呦，刺激了，我真的好想来听一下大家都讲的秘密啊，都是什么？ 感觉都是不好的事儿呢， 对吗？ 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叫做《跟我在一起》，来自很美味的。 特别小清新也很欢快的一首歌哈，听完就会有一个好心情。 对，就是我经常早晨起来刷牙洗脸的时候会听这首歌。 每次的约定我和你是怎么表述的，如果可以真想天天 来看这个朋友的评论，他叫做阿苏泪，他说无意间发现我还没对象。 啊， 发现了、 这样的秘密。 对，这个秘密好像大家都一样。 如果可以真想天天亲你，天天天天抱你，天天和你在一起。 Super Hip 他说呢，无意间发现他的备忘录里都是关于我的喜欢的不喜欢的一切，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备忘录里也全都是他。哎，好甜呀、 对呀、那这个就等于就双箭头的那种暗恋，对吧？就差挑明了。 你买了大蛋糕，点上蜡烛往拍照，你说未来的世界我和你一起去看。 余错他说无意间发现他手机备忘录里记录着为我花过的每一分钱，包括 AA 差的几毛几块。 好抠啊这个人， 是太有意思了，这种人不分手还留着过年吗？ 奶冰萌兄这个太逗了，他说呢，哦，我发现了他手机里有好多小黄片，他说是个男的都有的。 下面有一个人 真的是这样吗？ 发出疑问，他说女的就不能有吗？感觉受到了冒犯。然后我特别想留言，我有一个朋友借一步说话。 这个朋友是不是你？ 对，无中生有。又要出这张牌了。第二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《一生的爱》。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。 真的可以结束吗？已经不需要回答。满天的雪在下，将我的心蒸发。 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，大一回家一次跟我们共同朋友一起聊天，朋友说当时高中不同校的他带着那个女生放过烟花，我生日的时候他在我家楼下放过，那时候我们高三，我不知道他先为谁浪漫的，就是知道后才明白我当他是唯一，可他不是，感动变心酸了。哦，同样的事他为别人也做过。这个男生每次都要给别人放烟花吗？ 无意中发现这个秘密之后，就好像就是自己原来自己并不是最特别的那个，就瞬间就很失望。 真是的，就是很多男孩都喜欢同样的套路对每一个女孩子， 广撒网。 对，选同样的心形石头什么的。 我知道你在说谁。 冷风也让我更坚决面对爱的惩罚。 看这个评论，他叫王毅，真的很可爱。他说无意中发现他精神卫生中心的重度抑郁报告。 啊， 那你一定要好好陪陪他，多开导开导他、 啊、 因为最近关于抑郁症的话题也是蛮火的。前两天不是韩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星雪莉因为抑郁症自杀了吗？ 对，其实就是说明星的话得这种病大家会关注的比较多，但其实我觉得世界上每天应该都会有人因为这个病而遭受痛苦，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的话、嗯、一定要多多给他足够多的爱吧，然后多给一些陪伴给他，他们真的很需要你。 嗯， 嗯， 你知道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因为抑郁症而去世了，所以对这个话题还是真的蛮同感的。 嗯，希望世界多一点爱，大家能够多一点宽容。 嗯，我只想要给你我一生的爱、oh,下一首歌来自孙子涵的《隐身守候》，做你身边的隐形人，守护着你。 对， 已经转了几圈的钟，已经点亮的灯，提醒着我早就该转身了。 这个朋友挺有意思哈，他叫做 Hader， 他说我发现他也听过音乐调频，然后有一个坏笑的表情。 真好， 有相同的爱好，然后你们两个人就可以更进一步了，是吧？ 嗯，所以说大家多听听酷我音乐调频嘛，你会发现你跟很多人都有共同点。 对， 多拉兰兰他说呢，秘密就是莫过于藏私房钱吧，不过他也算高手了，很少被我发现，这么多年了我只发现过一两次，藏在这个袜子里啊，那个鞋垫下面啊什么的。 哎，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你每天你无聊没事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翻一翻，哎，它会藏在哪儿呢？没准会有意外惊喜。 哦，捡钱了啊。 对啊。这个朋友他说是的，吃货没错了，他说我发现他微博把酷我音乐调频拉黑了，我一脸问号，为什么？ 什么情况？ 是不是我们哪期节目说到他心里去了，他有点受不了？ 特立独行的猫他说呢，我居然发现女朋友洗澡时是站着尿尿的。 啊 啊！ 我表示震惊。 厉害啊，可能很多女孩子都会这样吧，洗澡时。 没有，我只能说一句厉害。 另外一个跟洗澡有关的啊，阿狸是个好狐狸，爱桃子。他说呢，发现他洗澡时听到我给他发消息，都会洗了手给我回。不过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，就是洗到中途还回你的消息 啊，那是真爱了吧？应该。 哎，我之前还听说过那种深度手机玩家，就是洗澡的时候都要带一个，就是我们去水上世界玩的时候的那种，泡温泉的时候带着 那种套 给手机的套子 啊 啊，对，一边洗澡一边玩手机，太厉害了， 那是真的是手机狂魔了。 嗯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苏琛的《攒一口袋星星》，这首歌我最近经常单曲循环的在播，我觉得挺好听的。 攒一口袋星星送给你真好，你发现我兜里的秘密。 每分每秒都不会有空隙，想和你一直腻。大瑞瑞喜欢宝宝白，他说呢，他好像对我没有啥秘密，手机密码我知道，支付密码呢我知道，银行卡密码我也知道，就是他做销售的，有时候在外面的辛酸我不知道，他也不告诉我。哎呦， 哦， 心疼了， 好甜啊。 对啊， 多加分甜蜜，我想要攒一口的星星，每天送给你。 天文在线，他说呢，那是去年的双子座流星雨了，带他出来看，出发前呢还给他一个暖宝宝，结果他只贴了两贴，应该是贴的越多越好，那大冬天的外面站几个小时呢，简直要冻死了。结果不出意外，他出去待了不一会儿就冻得不行了，我就把我身上的暖宝宝接下来贴给他，然后用围巾把他的腿给裹住，后来才知道他是故意的。 嗯， 就是故意的没有贴，然后想让你抱着他吗？想让你给他一些温暖、 哦、就这样的小心机。那就怕你跟他讲说多喝热水或多跑几圈就好了。 我好冷啊。啊，那咱们跑步吧，跑起来就好了。动起来就好。 或者说我好冷 啊没事，我不冷啊。真的是活该没有对象。 我想要变成你的冰淇淋，吃太多都不会有觉得。 看这个朋友，他叫做王大锤的好朋友是王大壮，他说呢，现在说起来已经算是前女友了，分手后我才发现我们俩在一起最后的那段时间他竟然去相亲了，他爸妈安排的那种，我却一直蒙在鼓里，直到分手几个月后我才发现，很悲哀。 勇气去亲吻你，我想要在一口的星星。 蒋小飞他说呢，乐观搞笑大方大大咧咧的大男人，内心其实是一个敏感脆弱需要人陪伴的小男孩，同时他也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，说走就走说不爱就不爱的天蝎男。天蝎男都这么现实吗？ 哎，我没有怎么研究过星座，就有的时候呢看其他人说哎有个天蝎男啊或者是水瓶男，我就很不太懂，可能每个星座都有自己的特性吧、就是会贴标签说这一类人会怎么怎么样。 也有很多人说这个，其实你发现你说每个星座的人你对到自己身上觉得都好像似曾相识，好像我也有这样，可能就是那种东西都是所有人的共性吧。 嗯， 下一首歌来自陈粒的乔豆麻袋。乔豆麻袋， 乔豆麻袋， 想起了关谷。 请再等一下，还有皱眉的飞雪，还有走失。 可乐今天开心了吗？他说无意间发现对方离异有个孩子，还发现呢他以我为借口向我所有的朋友家人骗钱，就这样被骗了两年 啊。 嗯，我的青春为了狗一直这样，太相信他了，怪自己眼瞎，好在现在脱离苦海了。 太可怕了， 这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抱着好心啊，是吧？靠近你就是为了骗钱。 嗯，真的是一个大坏人啊。 请再等一下，还有受伤的世界，还有弥留的热情，还有坚定的我。 岁月安然，时光静好。他说呢，无意间发现他跟我的闺蜜一起去旅行了，还瞒着我，我的闺蜜也瞒着我。 天哪， 这两个人这是出轨了呀。 嗯， 这个秘密有点吓人啊。 刘家小美妞她说，前段时间呢我无意间发现她在我坐月子期间下载了一个软件，然后呢一个星期内滑了70个女的，出没出轨我不知道，因为坐月子的时候呢我在老家而她在市区， 然而要不是那天有短信提醒，这个软件有人给他留言，我到现在都不会知道他曾经在我月子期间下过这个软件。现在的生活呀，就像平静的湖面里丢进了一颗石子啊，现在 泛起了波澜。 对，现在还有点心绪难平，确实是这个信任遭到了挑战哈。原以为他是这样的一个，但是没想到背地里去搞这种小动作。 你知道这种事只要有一次的话，你就会时刻担心那个人了，就不会有那种原来的那种信任感。 是的，怎么解决呢？我觉得还是好好想一想吧。我觉得也不好明说，但是 多谈谈吧。 但是我觉得决定要暗示他一下这件事情，让他就是能够知道，然后能够立马收手，对吧？就怕这种贪心越来越大，走上一个不能回头的道路。 我觉得暗示不行，一定要就是拿出来说，很严肃的说，然后让他把那个软件删掉，然后让他把那些女人都忘记。 因为不确定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，我就觉得说如果明明说的话，他会说我又没有怎么样啊，我只是可能朋友用我的手机玩了一下。所以我觉得先暗示一下，看是怎么样一个情况，然后再讲。哎，反正自己的事情要自己看着办了，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也不一样。 对啊，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交流的方式可能跟别人不同，还是要看你们自己的。 对，是的。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《我的秘密》， 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啊，最近特别火。 我现在这一种心情，我想要唱给你听。 刘莹她说呢，我发现她是个路痴，哎，这么许久了都没有走到我的身边。 愿你迷路到我身边。 看着窗外的小星星，心里想着我的秘密，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。 这个朋友叫做傲娇 M， 他说是前男友吧，和他自驾游出去玩，晚上看了看他的手机，发现了他和别的女生聊骚，哎，没办法，还指望他把我带回来 啊。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无缘又无尽， 小白同学的戴先森，他说呢，一直觉得他长得一般，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在家改论文到很晚，我半睡半醒看他的时候，背后的台灯暖暖的光，突然觉得他还是很帅的。发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。 对，总有那么一些个时刻会让人觉得动心了，怦然心动。 对，我发现你背后有佛光。 佛光普照。 最怕的就是本来觉得你很帅，突然有那么一幕或者一刻突然觉得你好丑啊，这样就完了。 对，丑爆了，我怎么眼瞎看上了你，这样就完蛋了。 这一种累了的声音是最温柔的证明。 兜兜飞闪到腰，他说无意间发现莫大人的声音变得更好听了呢。 哎呀， 这么会说话你就多说一点。 这个朋友他说呢，多年同学了，大学毕业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才发现原来啊，从高中毕业就想跟我表白，当时他跑过来加我 QQ， 我一直以为是学霸要跟我讨论怎么填志愿呢。 好、哦，原来是表白啊！天，吓一跳。 嗯， 突然发现原来你暗恋我这个秘密。 对，受宠若惊。 嗯，今天说了很多就别人的秘密啊，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 有一种这个八卦的心被满足的感觉。 还有很多人的秘密哈，在节目中没有办法一一念出来，大家如果有想要看的话，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库因为调频的微博下面哈找到，来满足一下大家的这个好奇心和猎奇心理。 嗯，对，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，参与互动。我们的节目以前是每周五更新嘛，现在变成了一周两更，周二和周五都会更新。 嗯， 大家记得一直来收听我们。 对，每周两期了，这大家的福利啊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哈，也不辜负跟莫大人这么每天辛苦的录音了。 哦，真的，一周两期真的好累啊。 是， 希望大家开心吧。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了，咱们本周五不见不散。 嗯，拜拜，下周节目再见。 拜拜。